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命不同。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与你分享 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最鲜辣的提问，最坦诚的回答，欢迎来到青春联盟之王牌对王牌，用心访谈，用情记录。各位好，欢迎来到982青春联盟之王牌对王牌，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一涵。那今天来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有一点要这个撬主持人饭碗的意思啊，他们是一对表兄弟啊，然后呢还是一档自创节目的主持人啊，非常了不起。他们就是我们刚刚结束的燃烧吧982大赛中的非常优秀的一对选手刘鑫和张佩奇啊，先来跟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是套词 FM 的刘鑫。 哎，大家好，我是套词 FM 的阿佩。 对，他一般都叫阿佩。 对，佩佩。 对，第一次在这儿报名。 对。 啊，佩佩啊， 对对对， 刘鑫跟佩佩。 对。 哎，你们有没有一个组合的名字？ 叫什么呀？ 叫 TF Boys， 叫 TC Boys， TC 还行， 套词， 对，套词。 因为那天我之前好像记得有这么一个食品品牌TC Boys。 OK， 表兄弟。然后呢，其实呢，如果是路人这么认识的话，可能要一块上学什么的，可能就不太想认识他了。 就碍于这么个关系，没办法。 对， 摆脱不了， 也很无奈。 很好， 是。 那谁提出来说将来我们要做一个这个，还是？ 阿佩提出来的吧，最早是你提出来的。 对，至少是一开始也是从听众嘛。其实我从小是家里边就有这个听广播的这个氛围。 这点就得提一个人，就是套词 FM 的祖师爷。 对阿佩的父亲。 对，就是我父亲是比较对在家比较喜欢听广播。因为那时候就是早上起来，我们家一般是这种情况，就是起床以后我爸第一件事先把收音机开开，然后呢开开以后呢就听着新闻，一般都是听那会儿，应该是小时候那会儿，应该是早间档都是新闻档， 对， 然后就各种听新闻，其实也听不懂，但是就有这个习惯。后来慢慢的，可能是在高中那几年吧，接触的这个网络广播的这么一个事物， 然后呢也是听了一些前辈电台，觉得他们做这些东西挺有意思的，然后后来也是有这么一个想法，就跟他说，可能是臭味相投，俩人臭味相投，然后就碰到在这么一个想法，然后就是说干就干嘛，反正我们俩这个性格也是说干就干。 其实那会儿听那个网络电台的时候，还是我给他推荐的， 对， 就最早听听咱们像什么1039、那会儿，然后那是你的父亲， 对 吧？ 我的父亲， 鼻祖，对，一会儿咱们再说他鼻祖这个问题。然后他听，其实那会儿我母亲也听这个，然后我们就是跟着父母这么着一块儿听，就对广播本身就是很熟悉，可以说是不像现在后来长大的，就是他算90后里边那个老一派的，对，因为大部分90后基本是不听广播。 我是90后那老一派的， 对，老90后， 对， 解放后的90后。 不是，听你们俩这么说，感觉你们家好像对广播一直都是比较热心比较忠诚的这个听众啊。 对， 从老一辈开始一直到现在， 主要是省电嘛，隔两根电池能听一个月。电视你也插上插销嘛，不是？ 对。那会儿我记得我们俩上礼拜录节目的时候还说到这问题。 对。 那会儿家里头没有那种大电视、大彩电什么的，都特少。我记得小的时候还是黑白的嘛，对吧？然后就基本上就是听广播。 对。脑补画面。 对，脑补画面还行。后来是到高中，大概他高中，我上大一吧。 家里还是没有彩电， 有彩电， 所以只能听那个网络播客。 不是，那会儿有彩电了，但是电视节目不爱看。 对 啊，而且又当然我们俩都爱玩游戏，有时候联机对战什么的啊，然后耳朵边没东西不行，就听听。就是比较算是怎么说呢，一个契机。自己搜一个游戏，搜着然后就是这有一个游戏广播，这是什么东西啊。然后当时就说听听吧，听完我就介绍给他了。 对， 然后他一听也觉得这挺好玩的，从那儿就是认识这个所谓的现在叫 podcast 就是播客。那会儿还叫网络广播嘛。 啊， 然后慢慢接触的越来越多嘛，听的这个网络广播也越来越多。之后哪年来着？快毕业了那会儿，过了 谁知道你哪年毕业的呀？ 不是那个，就是12年还是13年？ 差不多。 阿佩就说那个咱也弄一个， 对。 然后我们俩当时就一直在想，反正就撤合了大概一年多。 你说一些通俗的话，什么叫撤合呀？商人 啊，对， 琢磨 了，对， 我习惯了这个，这就是比祖师爷教的。 你别什么的事儿都往我爸身上推 啊。然后这事儿就琢磨了一年多。2014年是开始做的是吧？ 2015年正式开始录节目 啊。 对， 那这事儿其实中间也是思考了挺长时间，2年，2013年， 没有，2014年差不多开始正式说这事儿。 没有，他这个人就比较容易上纲上线 啊。 总共加起来可能就商量了一个礼拜， 别逗了， 一年的时间， 撤的时间稍长点，显得正式一点，是吧？ 不是，这真是商量好长时间。我们家那口鱼吧，咱俩去了好几回。 是， 对。 好，那听你俩这么说，感觉你们应该是基于一个比较共同的这个爱好，然后呢又不得不因为碍于这个亲戚的面子嘛，对吧？又不得不绑在一块儿，然后就成立了这么一个组合， 对 吧？ 对 对 对 啊，听起来好无奈的一个组合。那为什么起名字叫 Tots FM 呢？ 有这个是当时是起名字，我们俩还真起了一礼拜。 对，这个名字吧 挺久的， 就是说来话长了。因为其实我们起了好几个电台名字，就是 起过什么呀？ 像什么那个胡同， 对 啊，然后 旮旯，对，一开始想叫旮旯， 对， 后来呢，旮旯电台呢，我们在注册的时候发现被人抢注了，然后呢，我们就遇到了这个第一个瓶颈，就是出师未捷，名儿先抢， 对， 然后就后来就想，因为我们一开始想做的一个是就是更地方化一点，更北京本地化一点这么一个播客嘛，然后就想用一些北京的这种土语啊、俚语啊这种东西去当电台的名字。然后就往外翻呗，就这些俚语字典， 对， 脑子里记着的这点，就一个对一个一个翻， 搜索自己的大脑。 对对，后来套词这个，就是因为北京人说套词，就是跟一些陌生人在聊天的时候，就是搭话的时候， 就是叫搭讪， 对，搭讪，搭讪，对，你一般来干这种事儿，对，就是感觉可能是更容易象征着我们能跟听众去拉近关系，所以就叫了套词。 对， 其实之后还有叫盘道什么的。 另一方面是显着感觉我们俩比较贫， 对， 就是其实我们不是真贫， 实际上也挺贫的， 是吗？ 听众朋友们觉得呢？ 谢谢夸奖，谢谢夸奖。 好，那一般这个组合里边，它一定是有一个 比如说主唱的、主跳的啊。要是说相声的话，他有一个捧哏，有一个逗哏，那你们俩这个角色是怎么分配的呢？ 相声里边有一段子，是一段传统段子，就论捧逗，我们俩就是那个。 对对对， 就是一会儿他捧我逗，一会儿他逗我捧，互相 随意转换是吧？ 对对对。 您准备节目，因为我自我感觉啊，我们节目信息量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准备起来就是比较费时间。一开始就是我们两个人做嘛，互相之间，比如说这半个月我来两期，那半个月他来两期，然后这么倒着更，所以就是谁准备的节目谁就逗哏的 主咖、啊、 对，剩下那就是捧。 对，因为我听过你们两期节目吧，我记得有一期是说那个什么中世纪音乐 啊，对，有一个， 其中有这么一期，然后还有一期是说那个北京四九城，就是因为你看音乐啊，又是这个历史啊，其实你们涉猎的这个范围还挺广的，挺深的啊，纵深性很深，所以你们当时在最初的时候有没有一个就是特别的设想，我一定要做成什么样，我要有一个什么样的线啊，怎么走？有没有 这个吧？这故事比较长，你是打头听呢，是打当件听呢，还是打后影听呢？ 就掐去两头，当件不要。 就首先其次再次吧。 哎，就是从那个一开始的时候，是阿佩先想的定位，应该是。 对，然后就是其实还是一开始想做一些本地化的内容。然后呢，可能也是通过网络这个平台吧，然后给更多的人去，因为其实有我们好像有很多听众都是在外国对留学的，然后呢，感觉之前问过他们跟他们交流过，他们也是可能是就是在国外能听到这种乡音，乡音 觉得很亲切啊， 对对对，那个乡音未改， 鬓毛虽然 念诗呢， 对， 然后 一开始其实是想做的是脱口秀，那会儿就是。网上也比较火，这种大家基本上都在开这个脱口秀的这种节目嘛。然后当时我们俩商量说，咱俩有什么特长啊？就是坐那儿想半天，没什么特长， 就胡子特长， 头发特长。我当时还长发呢。 对。 然后那个说那就聊呗，就聊天，做这么一个。后来说咱干聊不行，要不放音乐？恰好我们还都属于比较喜欢听歌的那种啊，然后听一些比较偏的。对，就这样做成了最早陶瓷 FM 的形式，每周更一期那个音乐，就是放音乐听歌的这样一个聊天的节目。至于后来说像这个城市文化呀，包括像我们之前也有讲神话这个，像神神叨叨这个，实际是我跟佩总说了，我说那个佩总，我这个大学时候看过几本书，肚子里呢这个还记着有这么一丁丢点的那个有一滴墨水，我想把这一滴墨水给它延展一下，就说那个咱做一个讲神话的，因为网上也就是当时也看网上没有这个，正好我也感兴趣，然后佩总这边他说也行，这挺好玩的这个，就做了。后来这档节目做完以后呢，我们的第三位主持人就是猫火也加入我们的团队，然后正式就是出现神神叨叨这档节目。对，然后是再过了有半年多吧， 差不多 半年多，就是咱俩商量着那个宅基地 Radio， 这是一个专门做游戏动漫等等这些二次元的。然后也是搭上我当时我的一个发小，是一个漫评人，住比较应该是村里比较有名，山本五十铃， 是一老中医。 对，这个漫评人，然后他正好是他有这方面的能力，也有这方面的这个经验，然后说咱们试着聊一期，结果聊一期就聊成了，这档节目就开了。 聊一期就聊成，听着特别像相亲。 差不多。 那也就是说，其实，在你们这个套词 FM 的这个旗下有很多很多档你们自创的节目是吗？还是 严格意义上说，现在是分，实际是分三大块。对， 三大块。 套词这边是音乐和脱口秀，然后那个宅基地 Radio 是二次元，就是游戏动漫为主。对，还有我们的主席，这个套词的 Chairman。 那这个 TOS FM 应该算是你们生活中的一个爱好吧？ 对对对，是爱好。 那有主业呢？主业是做什么？ 主业你先说吧，你主业是干什么？ 主业算是编辑，就是网站编辑那种。 佩总呢？ 我佩总，我也差不多。我们俩工作应该是差不多的吧？ 你是新媒体，我是老媒体，差不多吧？ 是。 其实做编辑这工作挺忙的。 那 这时间怎么安排呢？ 时间主要。 平时录节目还是周末吧，就是周末专门找出一天时间，因为其实一开始没想到就是能做这么长时间。 嗯， 对，然后但是我 们刚做那会儿，我们俩等于我们俩刚大学毕业，那会儿正闲的时候。 对， 嗯， 然后呢，就是那会儿就是有时间了就一块儿坐一块儿聊聊，因为那时候怎么说设备也不能算简陋，但也不能算好。然后就是有时间了就大家两个人碰，因为那会儿就两个人时间就非常自由，然后碰面就聊一起呗，然后有时间多准备出几集，但是 那歌咱也听啊，都是这样， 但是其实我们从来不囤节目。然后呢后来慢慢的这个人多了以后就开始固定在一个时间，比如我们是现在是一般在不出意外情况的话都是周六录，周六下午，然后一下午的时间把下一周的节目准备出来。然后呢也有剪辑，但是从来都是一刀不剪，调一下音量就直接发上去了。 对， 就是那刚开始从起步做，然后到后来慢慢有人关注你们，这个过程就是有没有觉得很新奇啊，或者是什么心理变化吗？因为原来你们只是出于爱好嘛，对吧？ 对， 慢慢有人开始关注你们了。 其实一开始我们俩的想法是没人听，我们俩互相听。 对， 后来呢慢慢的也是吧，就是刚开始做的时候，就包括到现在我们也是，就是每当有一个新的听众在节目底下留言的时候，我们都会认真去看，认真去回复。 但是骂我们的我们一般都不回复。 怎么可能有骂的，那都是好听众。啊，对，都是 迷之自信， 都是对，都是忠实听众。那是对咱们的激励 啊。是是是， 对， 鼓励。 对对对，然后一开始也是在各种平台自己做完主播当听众，然后你听众身份去评价这期节目做的哪好哪不好，然后怎么去改进，怎么去保持，然后嗨，其实怎么说呢，感觉 你就说俩字，高兴。 对，高兴， 高兴。 对， 有人 真高兴， 高兴。其实是咱老百姓真高兴，是吧？ 对， 就是变化，其实就是一开始我们俩因为做的都是音乐嘛，然后就是说咱俩没人听就互相推歌呗，然后实际上就是这一周下来我听了多少歌，他听了多少歌，选出几首互相推，哎，就是我听一这个挺好听的，他说哦，哎，这还不错，就这么个节奏吧，大概是。 就刚开始以推荐歌曲为主，是吧？ 现在其实也是推荐歌曲，就是现在可能推荐的方式不太一样了，比如我们会专门像现在套词这边专门会每个月做一个新歌推荐，就是我们两个人每人选出大概五首歌，然后在节目里头放，类似这样。反正还是那个套路，只不过后来就是关注的人多了，感觉这东西不光是我们俩互相给对方做的了，好像还得给这个听众们听友们做，而且其实我觉着好像还挺多专业的。 你是感觉身上的担子沉了吗？ 对，确实沉了。这是一方面，再一方面就是带猫火老师和这个五十铃还有主席他们仨进来之后，我发现我们俩身上的粉丝越来越少了。 对对对， 他们拖累了你们。 就现在一家群，就是哎，我是猫火老师的粉丝。 对对 对， 我是那个五十铃粉丝。哎，我是那个粉丝。哎，我们俩的粉丝呢？这不是我们俩的广播 分流了是吗？ 对， 这不是我们俩建的台吗？ 但还是很高兴。 对 对， 因为我们起码说大家在一起努力做这个内容吧。 对， 算是被人认可了。 其实大家就是也不算有些共同目标吧，主要是共同的爱好，共同的这个生活和这个娱乐习惯。 其实就是咱拔高一点啊，就是不甘于平凡，是吧？ 不甘平庸 啊。对，不甘平庸。上升一点。 那除了这个平时做这个套词 FM 的节目啊，还有什么其他的爱好吗？ 没了，爱好都转化成节目了。 对，就是爱好可能就是游戏吧，游戏，然后看书，然后聊天， 听歌。 对，主要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首先是要完成平时自己的工作，就是工作，因为上班还是要上的，毕竟得养活自己， 得混口饭吃。 对，然后业余时间就是游戏，然后看书啊，因为我们这个节目的可能由于内容原因吧，可能就是平时在准备，我们平时准备节目可能看起来是一天，但其实要用一周的时间去把这个节目的大致的内容做出来，然后再去理一个思路，然后再做成一期节目，所以平时也是要抓紧一切时间给自己充电。 对， 毕竟是要当着这么多人讲出来的嘛。虽然 我记得有一印象特深，有一回我们那会儿还做希腊神话嘛，然后做到那个奥德赛，就是奥德修斯那个故事，阿佩，我把那本书借给阿佩，一个两个礼拜，两个礼拜就把那本书给读完了。 对， 多厚 大概400-500页吧，可能。 哎呦，那还挺 啊、 挺快的。 对，反正就我也不知道是肯定我估计 费时了是吗？ 对，我估计也得跳着看点。 对，肯定是要跳着看。 嗯， 因为之前的节目，之前的就之前的那些奥德修斯之前那些内容就不用看了嘛。 嗯， 对，就听节目就行了。 对对对。 然后主要看奥德修斯那一块嘛。 嗯，反正就是像兴趣爱好，基本上也都转化成了我们的节目。 对， 本身节目也是基于可以说基于兴趣爱好去做的吧。 对， 嗯。 好，那咱们再来聊一聊你们这个比赛吧。当时为什么要来参加这次比赛呢？ 比较巧合吧，当时是我朋友说那个982这边有一个比赛、 嗯、 你们要不报名试试、 嗯、 然后其实我们俩比较抗拒，可以说比较抗拒比赛这种东西、 嗯、 觉得我们又不主流，然后我们跟别的那些就是参赛选手也好什么也好不太一样，感觉这东西爆了可能也就直接刷下来了。 这时候应该放上一首那个音乐叫我们不一样是吧？ 嘿，对对对，那、嗯、洗脑歌是吧？ 大壮。 然后但是后来就是我那朋友就说你试试看呗、 嗯、 撞就当撞大运对吧、嗯、死马当活马医。嗯，我说那行，那就报一试试吧。结果没想到的是这个直接投的邮箱嘛，当时直接投邮箱，后来我们想了想，对，平台我也报名了，平台那边没选我， 嗯， 啊、然后这边就是直接拉群，就把我给拉进来了，说你进复赛了，我说啊，这节目都能进复赛， 嗯， 对， 那不能这么说，肯定还是有专业水准的嘛， 还是要对自己自信一点， 是， 你看我就很自信 啊， 迷之自信， 对， 嗯， 好的，我们上半时段呢，先跟大家聊到这儿，一会儿见。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982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深秋山顶风。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你说秋天掌上的日光，一寸能许一个愿望。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看蓝蓝的天空下绵绵的白雪停在你脸上。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982青春联盟，留住每一次。 寸光阴。 谁比我更了解你，太多太多不容易，磨平了岁月和脾气，时间转眼就过去，这身后不散的宴席，只因为我们还在，心留在原地。张开手需要多大的勇气，这片天你我一起撑起，更努力只为了我们想要的明天，好好的这份情好好珍惜，我们不一样，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境遇，我们在这里在这里等你，我们不一样，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我们都希望来生还能相遇。这么多年的兄弟，有谁比我更了解你，太多太多不容易，磨平了岁月和脾气，时间转眼就过去，这身后不散的宴席，只因为我们还在，心留在原地。张开手需要多大的勇气，这片天你我一起撑起，为了我们想要的明天，好好的这份情好好珍惜，我们不一样，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境遇，我们在这里在这里等你，我们不一样，虽然会经历事情，我们都希望来生还能相遇。我们在这里，在这里等你。我们不一样，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我们都希望来生还能相遇。我们不一样，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我们都希望来生还能相遇，我们都希望来生还能相遇。 只你一个

我啊，我可能一个是你说的，就是咱俩就不一块重复说了啊。我比较难忘的可能就是做节目的这个过程中吧，确实有很多难忘经历。因为我们这个套词这档节目主要是做音乐的嘛，然后后来也是在这个算是在这个小众音乐圈里边吧，是怎么着呢？ 小有名气， 也不是小有名气，就是他们是那种只要能不花钱做推广的地儿，他都来找你。 不是他们万一也听这节目呢？ 没事没事，这给他，我没听出来点他们的嘛。 哦，是 可能混不下去了。然后对，然后呢，就是因为他们会时常办一些演出，然后呢，他们在演出的时候会做一些宣传，就提前的宣传，包括像在大众比较，就是大家比较知道的啊，像迷笛音乐节、草民音乐节这些，他们在去参加之前都会做一些自己的宣传，他们有自己的公众号， 还有中国乐队， 对， 对，参加中国乐队之前 那个节目， 对， 哎，这可以说别的节目吗？一会儿主持人再讲吧。对，然后那个采访了一些乐队，然后这些乐队有一些是让我很难忘，有。至今让我仍然难忘的，就是可能再过30年，我依然能记着他们。就是有一次啊，采访了一个台湾来宝岛来的一个后摇乐队，他们这个音乐风格呢，就是那种氛围后摇。因为我其实挺喜欢这种音乐形式的。然后当时采访的时候，做准备的时候，也是做下了一番功夫，问了就是。怎么说，就是从他们的这个生活习俗啊，到音乐风格啊，到个人的爱好啊，就什么东西都准备了。然后他们那个乐队是四个人 、 四个人一块来的。因为后摇乐队很少有人，就尤其这种氛围很少有唱的人，所以其实他们都是 乐器， 对。都是乐器，对，都是有职位的， 对， 然后呢有职务的， 嗯， 然后呢就跟他们聊，就发现啊，这哥几个可能加一块儿没有我一个人说的话多， 他可能主要是在于听不懂你说什么， 也听得懂， 口音有这么严重吗？文化差异应该没有这么大吧？ 对对对， 但其实他们的普通话应该 还好吗？ 还可以。 普通话基本上我觉得交流没有什么障碍。 对对对，可能也是因为他们做音乐的风格问题吧，就是几个人都比较闷，所以那期节目做的非常的难受，以至于那期节目也是我们为数不多的需要剪辑的节目。然后还有就是会采访一些比较算是业内的大咖级人物， 有谁？ 比如那个叫什么寇正宇老师 ， 对，还有。谁呀、啊？咖级的 ， 就是那个对小雨乐队、赛林特乐队这些乐队吧， 还有爽子， 对爽子啊，都有合作。 其实我印象比较深的是爽子那期，那期节目真省事儿， 对对对， 真省事儿，就是大哥一个人就能给聊了， 对，就是。有一种可能是，就是您采访我们这种状态，就是我们说一个问题，他就自己一顿说， 对， 就是 报纸卷蒜皮， 对，两种极端我们都遇到过，一个是特能说的，一个是特不能说的。 那你们面对那种就像之前你刚刚说的这个不太能说的，你是怎么把这一期节目撑下来的呢？ 放歌啊，就好在他们后摇乐队歌时间长， 对， 大不了就是那个咱们放 一首歌， 对对对，就放歌呗。 其实就是现想呗，因为我们一般情况下就是一个乐队会准备12个问题到15个问题左右，基本上这样的话下来一个半小时都够了。然后遇见那种实在不能说的，就是20分钟15个问题问完了。然后佩总就是插上首歌来吧。 对， 我们俩再赶紧想下一个问什么，然后那剩下的就真的是随机应变了。 那你们这团队刚说是从2015年成立的，对吧？ 对 啊，成立到现在差不多也有个3年， 就说不到三年吧， 不到三年啊，那现在团队里有多少人？ 我们现在是5个人， 分别负责是 是这样，就是我和佩总，我们俩人是负责这个音乐这一块然后我们比较神奇的是16年前后吧，认识了那个猫火， 对， 猫火是他特别有意思，他当时是带大三还是大四在校生，学的是考古专业的， 大三 是吗？然后现在是去出国留学了，也是学这个考古的， 对， 然后他加入我们就是一篇订阅号，那是当时我们聊希腊的一个故事，然后是好像是说迦太基人是生活在哪个位置。 就这么一个特别小的 专业， 对对对对，就这么一特别小的问题。然后猫火说我在哪一本书里看到有关他的记载，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那你能不能写篇文，就不用特别深，就是大概介绍一下。然后他说行，就给我发过来一个将近2000字的稿，连配图都有。 对，其实这个朋友猫火之前我们也认识，但是不是特别熟，也是通过广播就是播客认识。然后呢，之前也参加过一些别的播客聚会，一块儿参加过，但是就是没太熟。 线上网友， 对， 算是那样的， 算是臭网友。然后后来是因为我们的节目，然后他关注到我们，然后给我们纠错。 对 对，说你们这个说的不对，这个说的欠点考虑。 那你们觉得他说的对吗？ 那肯定是他说的对。 后来我也考证过，有些问题确实是对的，但是也有些我存在质疑的，我就会跟他在 讨论。 对，后来就是 考古这种东西本来也有很多是不存在定论的。 对 对 对 对， 随时都在变化嘛。 对， 嗯， 然后就是通过这件事儿吧，就是那篇订阅号，后来我觉得他挺厉害的，而且 遇见神仙了， 遇见神仙了。对，就是说那个你有兴趣没有，然后加入我们这儿一块录音，因为他当时就是在西安。我们没法见面，所以就只能远程连线，然后这样去录。后来就是逐渐的，我从这个主讲人被替换成了捧哏的，然后我的粉丝被他拉走了。 逐渐的，我从捧哏的变成了放歌的。 对， 弹幕， 弹幕，弹幕。就是佩总后来就是大家好，那个欢迎收听什么什么，然后我是谁谁谁，就没他事儿了。 报幕员是吧？ 就没我们俩事儿了。然后这个猫火来了以后，大概一年多了吧，现在。对，现在主要是这个神神叨叨这档节目， 台柱子， 他是神神叨叨的台柱子，也是套词的台柱子。而且有意思的是，他还来做，因为他在西安嘛，就是地方有一些音乐的本土音乐特色这些东西，我们也跟他一块做过套词这边了，就是我们之间可能互相串吧，会有。 对，就是自从猫火来了以后，因为猫火来了以后，我们俩就已经毕业，进入社会，走上工作岗位了嘛。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才体会到啊，大学生是真的闲，他们是真有时间。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他研究生就是已经考要做的课题比较多了。 对， 但是确实猫火来了以后，给我们这个神神叨叨怎么说呢，增添了不少的色彩。 没错，让我们的信息量变得越来越大，然后极度的那个， 以至于我们的听众在听神神叨叨这档节目的时候，必须要静下来，坐在桌子上一边听一边记笔记，因为 是的， 对，你如果不专心听的话，马上就错过很多知识点， 是的， 可能跟前面都接不上了。 可以敲一下黑板啊， 对对 对， 记一下。 所以就是现在基本上就是我们反正这档成了我们的主打节目吧，猫火老师也成了我们的台柱子。 但其实咱们不止没有主打节目，都是主打节目。 对，都是主打。 对，另一档节目也有很高的这个粉丝的拥趸。 对，应该算在学名叫粉丝不是用户粘度。粘度特别高，对吧？ 对。 就是50的这个 50和嫩哥 的宅基地 Radio。 那还有其他的吗？ 就是另一个比我们还要深，比这个可能还要深度一点的吧，是一个二次元的，对，叫这个宅基地 Radio， 就是50和嫩哥他们俩人做的。50呢，是他是做了很多年的漫评，比较就是非常专业，可以说是，而且他们已经把，我觉得他们已经把漫画和动画这种东西给做成了学术了。在他们那圈子里啊，在我们这儿属于那个，我就给你们讲点浅的东西，估计就够你们受用的。 对， 是这样一个很巨的那么一个咖， 巨。 对，然后嫩哥加入应该是最晚的。嫩哥是最晚，是2017年，我们想做一个游戏专题，就是十几期的一个大专题。正好是嫩哥比较熟，然后就是说咱们一块聊聊。聊了，结果就聊成了。聊成以后，因为嫩哥玩游戏玩的真的是很多年，而且玩的非常的深，就是那种属于高级核心玩家，对，核心玩家，绝对核心。然后就是一起也就这么着把这个游戏和动漫这一块又给做起来了，甚至于包括说之前也想过要做点什么乐高啊这些小 的。这个做起来了，就好像之前只有咱们俩说做不起来这个东西， 确实是做不起来这个东西， 认输了， 认输了，认输了，对。然后嫩哥什么带你攻克难关啊？ 那就是说现在其实你们旗下一共有三档，对吧？ 对对对。 啊，一档你们这个算是音乐类的啊，另外一档是考古。 算是 历史 吧，算是 历史，人文历史啊。然后最后一档就是现在90后小朋友比较喜欢的这个二次元， 对 对吧？ 90后小朋友听着特高兴。 九零后不是中年了吗？ 对。 OK， 好，那2018年有没有什么想完成、想实现的愿望呢？ 想实现、想完成就是减肥吧。 也不胖啊。 不是啊，嗯，对，都藏起来了，就是。最大的愿望还是希望陶瓷 FM 能越办越好吧，越来越多的听众，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关注到我们。其实我们怎么说呢，没想把它做成什么样，只是想能把 说心里话， 说心里话，我们想超过 BAT。 心里话。 好，现在把你的左手放在你的这个心脏上， 左手放心脏，捂着这个，摸着良心说， 对对对， 摸着良心说，就是其实还是能办得更好吧。 嗯， 也没什么，我反正 好。 对， 也没什么大的愿望啊。 嗯， 对， 来刘鑫， 谁给我们投个资，要不？ 嗯，这很实际。 一会儿我投你一套煎饼果子。 好嘞，好嘞，行，先解决一个温饱问题。 对， 好，那最后呢，给我们这个《王牌对王牌》的节目，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说一点你们的寄语。 那个，希望大家多听广播。嗯，不管是你喜欢听什么形式，因为广播这个形式是。最怎么说呢，最简洁最方便而且是最有知识的一种表现。对， 就是其实广播啊也好啊，电视也好啊，包括文字也好啊，都是一种信息的载体嘛。 嗯， 然后但是广播确实是最便捷的方式，因为你不管在哪儿你都可以去听，只要你有一个这天线，对吧，有一个这个半导体话匣子， 对 对，你都能接收到这个信息。而且怎么说呢， 那个现在都是4G 时代了，下一广播十几兆，下一电视100多兆， 对 在那电视剧，对，你看哪个合适是吧。 对， 刘鑫是一个算账的好手，看来平时没少算啊。 但其实他根本不识数。 就只算过这一笔账，还拿过 十以上的时候就得上缴了。 好，那今天我们的王牌对王牌节目呢，跟两位嘉宾聊得非常开心啊，也希望大家可以线下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平台互动的这个方式，有什么样的想法可以给我们留言。好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最辛辣的提问，最坦诚的回答，最智慧的笑容，欢迎来到青春联盟之王牌对王牌，用心访谈，用情记录。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陶瓷 FM， 我是海卫。 大家好，我是刘鑫。 哎， 这是老项目， 对对，啊、老项目，老项目新开，哎呦， 对，隔了差不多得有一年了。中国娱乐啊， 对对， 这么一个事儿。 嗯， 然后我们录到1981年就没来录，隔了这么长时间，我们俩觉着还是得把这系列给开起来。 对， 所以1982年啊，大家听到这个背景音乐应该很熟悉。 对， 这个少林寺， 对， 1982年上映。哎， 对，这个。我国的一大功夫巨星，出现了。咱们先听一首这个，听一下它的主题曲吧。 行，少林，少林啊， 哎、 这个应该是很熟悉的， 哎、 来听一下。 哎 少林，有多少英雄豪杰都来把你敬仰，少林，有多少神奇故事到处把你传扬，精湛的武艺举世无双，少林寺威震四方，悠久的历史源远流长，少林寺美丽辉煌，千年的故事神秘的地方，从上 人都向往。我说的故乡，迷人的地方，天下知名，万古流芳。 哎，少林，少林， 哎， 这个说到少林寺啊，我觉得咱们可以蹭一块热点、 嗯。 这个最近比较火的这个创下中国电影票房史奇迹的这个 《 战狼三》啊， 嗯、 主演吴京， 嗯， 跟这李连杰这俩人是师兄弟， 对， 都是师大体校出来的。 对， 嗯， 他们老师应该是于海 啊，于海。 嗯、那个值得说一下，于海是学的螳螂拳的 啊， 他正经是学螳螂拳出来，后来他带着吴京拍的那个《太极宗师》嘛。 对对对，我就我那天我就想半天，这吴京那他拍那连续剧叫什么来着，我就想不起来。 太极宗师， 太极宗师 挺棒的那片子， 对对对， 还可以。 那也算是他出道成名 作了。出道成名作了、 嗯， 但是他成名以后，后来就没再就他没有李连杰这么大的名气， 因为他没赶上好时候。他为什么这两年赶上好时候？就是因为这两年警匪片起来了。 对， 这两年中国的功夫片不怎么样， 嗯， 就是警匪片起来。因为他那会儿，他跟李连杰其实差不了多大岁数嘛。然后那会儿是一个香港有一成龙， 嗯， 大陆有李连杰， 嗯， 就 李连杰也闯香港，也是香港影坛。那个时期的那个功夫片已经质量已经下降了，其实就是吴京起来的时候，他是九几年才出来 的，就其实还是邵氏那波的人干的。 对，你看李连杰，这是82年李连杰又出道了， 对， 就是凭借《少林寺》。但是你说到吴京这《战狼二》啊， 嗯， 《战狼二》创下的这咱们说创下奇迹了，是吧？其实当年《少林寺》创下一更大的奇迹， 哎， 那时候他拿下了1.4亿的票房记录。 对对对。 但是那时候一张票多少钱？ 那时候一张票是几毛钱？ 三毛。 对，三毛钱。 你算吧，三毛钱一张票，然后《少林寺》拿下了1.4亿的票房记录，这是什么劲头？跟现在不一样。 对，你就算就是现在你在那些团购网站买一张电影票，便宜的有30-40的， 嗯， 贵的有1-2百的。 对，你就算30一张票。 对。 那现在30一张票，那和现在这《少林寺》就拿140亿的票房记录。 对 对, 对。 比《战狼二》可牛多了。 而且还是指这个大陆范围。 对呀、 啊嗯， 对。啊，于海后来还参演了一个电影， 嗯、 是那个基努·里维斯演拍的那个《太极侠》。 哎，对， 啊，陈虎不是主演吗？ 对对对。 然后提这几个打星啊， 嗯， 于海刚才咱说了，这等于是师傅， 嗯， 啊，然后李连杰就不用说了， 师兄， 哎，对，师兄。然后还有一个于承惠， 啊，于承惠， 对，于承惠老师，这个老武术家，正经的、 嗯、 真正的武术家。 嗯， 然后于承惠是自己开创了一套那个双手剑， 我操， 叫螳螂春林， 哦，开宗立派了。 对对对对对， 啊、 然后他演的那个王仁泽的，就是王仁泽的武术， 嗯、 就是他这一套双手剑 啊、 哦、啊，正经是自己开创的一套， 是、 嗯、 厉害了。 后来2000年以后，这个于承惠啊，拍了很多张纪中版的这个金庸剧， 是 对 对， 风清扬 就毁了、 哎，也没毁，他演的确实老 对老艺术家， 老武术家，这演的确实不错， 嗯、 像张三丰， 哎 啊，风清扬、 哎、 演过这几个角色， 嗯， 但是2015年7月的时候就与世长辞了， 嗯， 啊、他跟于海俩人都是山东老乡 啊、 嗯， 山东这武术之乡， 出马是吧？ 北方那边的。 对， 嗯， 李连杰呢？咱们聊聊他啊。李连杰特有的说， 嗯， 他本身就是全国武术冠军 啊，对 对。然后呢，凭借这个少林寺，等于成了明星了。 嗯、对，哎、你说这个李连杰有意识，我从哥们那听着一个民间意识，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不好考据。 对对对，是。 就是据说有一回，他们那个在石家体校的时候，跟旁边那个体院的人打架 啊。 然后呢，旁边那就是篮球队的嘛， 啊， 拉起2米多大个嘛。然后那个打架给人打赢了。打赢了以后，人家那边就告诉说，这那边老师就过来啊，就找这体院的这个老师来解决这个问题来了。这还体院这老师就查是谁打的，就看一2米多一大个儿，后背挨了一脚，还有一脚印子呢。这老师就说了，说李、嗯、甭跑了，李连杰肯定是你，不是你就是吴京，就你们俩人，就你们俩人能踹到那儿去，没别人。嗯、 可以可以， 嗯，这是听我们那个住那个，他是住后海嘛， 嗯、 他们家。前面就是那石海体院， 对对对 对, 对， 他讲的，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反正挺有意思的， 好多挺好玩的事儿、啊。 对， 还是说回这少林寺啊， 然后这电影还引发了一阵这个叫出家热，当时 对 啊，然后 王宝强， 王宝强对对，王宝强当时八岁嘛，看这个少林寺以后 就 去嵩山 了，对， 嗯，但是他当的应该是俗家弟子， 对对 对，啊，这个《牧羊曲》也是一时间也成为了经典， 是 郑雪岚老师啊， 对， 郑雪岚老师毕业于这个中央音乐学院， 嗯， 然后77年就进了东方歌舞团， 嗯， 当时也挺有名的， 现在也挺有名 啊，对，现在也挺有名的啊，他老师更牛，他老师叫郭淑珍，郭淑珍教授，这个是60年代活跃在这歌剧舞台上的一个老艺术家，然后中国对中国最早那个歌剧叫《叶夫盖尼奥涅金》， 嗯， 那就是郭老师主演。 嗯 嗯，说郑雪岚啊，郑雪岚78年去东南亚，就是像什么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 嗯， 这些地方学习这民间音乐。 嗯 啊，他还唱过一个斯拉夫电影的主题歌。然后他这个79年的时候，他其实就已经出来了， 嗯， 就是给这叫《哈尔滨的夏天》 出来了 啊， 出名了。 对，唱主题歌叫《太阳岛上》 嗯，啊， 这首歌在1980年， 嗯， 第一届这叫就是民选的那个15首优秀广播歌曲里头获奖了， 嗯， 啊，一共是4个获奖的这个歌曲， 嗯， 其中有小花的插曲，就是李谷一老师唱那个《妹妹找个恋花流》， 是 是, 是， 对，还有李光羲老师唱的那《祝酒歌》， 嗯 啊，还有李光江老师那个《再见吧妈妈》，啊， 嗯， 这个。啊，艺术家啊， 是双金了。 对，然后这个加上他这首《太阳岛上》， 嗯， 四首歌同时获奖。 嗯， 后来郑老师还唱过这个《鼓浪屿之歌》，还有《大海》和《故乡》这些比较耳熟能详的。 啊，对 对, 对， 反正也是老一辈流行音乐家。然后， 对， 咱们听听这首《牧羊曲》吧， 哎， 对吧？ 嗯 嗯嗯。 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 年轻，不计年龄。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 放生？您可别去是杀生啊。